身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林卓廷。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com， 我系谭文豪。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一粒一粒一粒蒸到后成，义勇义勇要出战呀！ 我今日为大家介绍两种新嘅理疗产品嘅。咁咧，我哋就叫我哋嗰个韩国大师傅咧，就再研制咗呢一味就炆辣嘅韩牛肋骨。佢係微辣嘅啫，唔係好辣嘅。當然咧，仲有八爪魚啊、蘿蔔啊、白果啊，咁仲有呢啲豆絲嘅醬韓油。其實一包咧好多嘅，我一次你食三份一包嘅，浸啲落去個面度啊、白飯度咁啊，好好。我哋有個優惠嘅辣味嘅韓油肋骨，500g一大盒，138蚊嘅。邊個咧？就係姜韓油啦，188蚊嘅。咁呢個時候咧，就我哋啲理療產品咧，就係傳統風味嘅韓油肋骨啦。呢個500g嘅咧，都係賣138蚊。汁燒韓牛咧138蚊，bulgogi 350g 嘅咧就100蚊。牛肉片咧就係賣88蚊，賣呢個姜牛肉嘅。咁啊，仲有而家個冬菇嚟，你嚟啲都賣係45蚊半斤。如果天氣幾凍啊，但你嚟買翻嚟送飯咧，有一個八爪魚，有張嘢，好好嘅。 現制派嘛。 喂，好啦，翻到嚟啦。嗱，頭先我哋即係都討論過啦，係咪？我哋要將嗰個焦點就係擺喺嗰個叫抗爭嗰度，即係譬如就係話，如果 once 咁啊，教授即係咁即係咁大膽嚇 DQ 咗你嘅話咧，咁第一佢要承受呢個政治風險啦。其實我覺得佢即時要面對嘅，因為其實呢個 case 咧，其實好 mild 嘅啫嘛。嗱，你之前你選個主任 DQ 啲 call 嗰啲 case 咧，其實主要咧就係佢哋係唔係港獨啊？嗱，我睇翻嗰個表啦，係咪？嗱，如果大家仲記得嘅，呢六個被 DQ 咗嘅，全部都係講佢，即係都係選舉主任都問過你港獨立場嘅。嗰、那個佢哋嚇，即係係唔係支持咧？即係嗰個叫做所謂港獨立場，就係話你擁唔擁護基本法咧，就係講呢個基本法第一條，就係香港係中國不可分割嘅一部分啊嘛。咁嗰個就係所謂港獨立場啊嘛。咁大家都知啦。咁啊，即係但係你。但係呢個都好笑嘅，其實你簽唔簽都冇意義，因為梁天琦個 case 咧，佢自己係做曬嘅，所有嘢都做曬嘅，自由簽確認書又認衰仔，跟住又剩嘅。咁但係個問題就在於頭先嗰位黃麗常女士咧，佢係豬心啊嘛，係嘛？唔係、啊，我睇過你嗰啲即係訪問喎、啊，你我覺得你咧，即係就算你入咗嚟咧，你都無所不用其極咧，攞咗個位先，然之後最後尾咧，你都用自己嘅方法爭取港獨喎、啊，係嘛？佢唔信你啊！喂，大佬，喂，呢個係咪黐線㗎？即係呢個咁嘅選舉主任，喂，佢係 part time 做一個選舉主任㗎咋、但係佢就公檢法集於一身喎、咁大權力喎、係咪？喂，佢又要搜證啦，佢又要盤問啦，係咪、即係又執法又做埋法官啦，跟住又做埋判決啦，係咪？喂，公檢法集於一身喎、然之後最後尾呢就係、我唔信你。喂，咁你收得皮啦，係咪先？咁所以其實我而家見到就係司馬文就話唔簽啦。因为嗰样嘢咧就系僭建嘅，系嘛？法律冇要求呢样嘢嘅，咁所以咧我就唔签啦。嗱，你到你选举主任叫我签咪签咯，系咪？ 系唔签都冇事噶， 唔签冇事噶， 所以系去信唔信立嗰个 人，泛民都冇签， 系啊， 你上届 系咯，冇入晒闸啦， 系啊，你冇签咪入晒闸嘅都，同埋我帮呢个周庭讲埋，周庭个 case 而家好多人就质疑佢，就系因为叫自决立场。而自決喺人大嘅講法嚟講，或者喺中央嘅諗法嚟講，就係等於港獨啊嘛。 但係清政嗰兩個 case， 佢哋都佢係嗰個黨綱講到明係民族自決嘅， 都入到閘， 都入 贏埋添， 係啦， 冇錯冇錯。 而呢一個阿鄭錦滿咧，仲搞笑，鄭錦滿佢 四眼哥哥 係啦，四眼哥哥，喂佢係講到明咧。佢係自己個人咧，係係認同港獨嘅， 但佢又有簽確認書嗰啲喎，做足曬喎。 我自己咁諗啫。 佢係第一個簽㗎，你記唔記得？嗰陣鬱敏就係叫佢簽先，跟住之後佢哋就兜喺度兜，就話唔知點樣合理化成件事。跟住葉普成係全部簽曬嘅。 啊，咁啊揾佢嚟做契弟啊嘛，嗰陣時 就過唔到入唔到閘嘅。 入到四眼哥哥系入到入到， 佢入到闸嘅，咁所以其实根本上，喂，如果你就咁讲，我哋就系讲法治咧，喂，你真系见唔到咧选举主任有啲咩划一基准嘅，嗰个系好难惊嗰个系。 其实点能够判断信唔信一个人嘅系确认啊？我真系 佢做剪报咯，佢话做剪报咯，系嘛？咁然之后 点样决定佢系咪已经改过咧？ 吓，咁系啊，冇噶。即係好好笑嘅，其實嗰、那個嗱，成個審訊嘅過程咧、啊，就係你同佢講個電話啦，同埋個 email 啦。喂，你開庭你都要陪審員，你有人，喂有啲乜嘢你要丟 course 啊？喂，但係你決定一個人選唔選到，喂嗰、那個判決咧就純粹同你講個電話，呢、這個係咪好荒謬啊？呢、這個係咪？ 係 係嘛？離曬譜啊！所以喂，講真，如果咁樣都可以 DQ 嘅話，其實講真啦，你阿毛哥啦。啊，仲有啊，刘小丽啦，其实呢啲都唔算得噶啦，因为你就系话俾人哋 DQ 咗一次，咁就你之后就嗰、那个效力一届啊嘛。喂，咁但系你而家如果咁样做嘅话，你即时要抗分嘅就系、是、另外嗰两区，阿、啊、毛哥同埋刘小丽，嗰个牵连面咁大，而你知道政府几衰格，佢就系欺善怕恶噶嘛。当佢嗰样嘢牵连得大嘅时候，佢就唔敢做嘢噶嘛。 所以大家要留意咧， 吓、啊， 佢而家恐吓话我入唔到闸咧。其实唔系我一个人嘅事， 系啊， 大家要留意， 系啊。 其实跟住落嚟就会连系跟住嗰两席嘅补选， 啊， 究竟阿毛哥同阿小丽能唔能够入闸咧、啊？就同我今次佢而家恐吓， 系啊，呢、這个 test case 嚟噶， 系啊。咁、啊、然之后仲有就系话，如果周庭都话唔得嘅话，嗱，咁呢个牵连就巨大啦、 啊， 就即系话跟住落嚟。全部只要你系有少少 曾经支持过自决派， 系啦， 系 嗱，咁呢件事系关乎整个系民主运动，究竟以后可以咩人入同咩人唔可以入，同埋喂你嗰个不确定性先得人惊啊！ 系， 即系你讲清清楚咗，我都仲有一安排啊！而家我系唔清楚喎， 系， 咁啊，随时就系、是、喂到临尾最惊佢就系嗰啲嘛。截埋纸先至话俾你听，哦，你入唔到就，哇，咁佢咪自动当选？ 系咯、這個， 对家咪自动当选？ 有冇谂过 操控结果喎？操控 做有冇谂过点样解决咧呢、這个问题？ 唔系，当然嗱，如果你话你真系要解决咧， 呢、 就是這 个就系我哋 plan B 啦。 唔系你咪嗱，佢29号截啊嘛，29号就系截止报名嘛。如果佢去到25、26号都唔复我， 系， 咁我真系唯有就系派另一个人。即系你叫佢 plan B 啦，就27号去报名咯。 嗯， 咁啊两个民主派入去咯。 嗯， 因为冇办法喎，如果唔系佢真系玩到30号通知你，你唔得、嗯。哇，咁啊即系 自动当选噶啦。 咁系咯，咁啊即系建制派可以同政府官员操控选举结果。喂，咁我咪变咗系咪极权系咯？极权社会。 嗯， 香港都几得人惊。 系啊， 呢个我谂住如果真系发生咧，系要。今年年底去聯合國 ICCPR 去抗議喎、 啊，同埋嗰個 Hong Kong Watch 已經講咗啦，其實已經係 warning 咗啦。其實你香港嗰個法治嘅問題係倒退得好緊要啊！即係你即係舊年有一個咁關鍵一年，如果你話今年連補選都係咁樣做嘅話咧，其實講真的，我覺得揾唔揾人咧都係好其次啦。 嗯嗯， 其實另一個喂，我即係我諗我咁樣諗嘅，即係可能好多人唔同意啦。你不如組織個廢票運動。全部喺嗰张票嗰度，就系话我反对 DQ， 系， 即系支持你嘅人，全部咁样出嚟喺嗰张票嗰度咁样写。喂，大佬啊，旧年啊，特首选举啊，有条友喺嗰张票嗰度写个屌字啊，都已经咁大件事啊，系咪？ 而佢一定要晒出嚟讲点解佢要 评 定真系不合格， 系啊，咁样啊嘛。喂，其实嗰个系好系一个好大嘅冲击嚟，其实系。 係咪跟住你再承住一世你去聯合國。嗰、那個我覺得係有個威力喺度。即係已經係嗰個成件事嗰、那個牽連點已經唔係嗰個位咁簡單。 冇錯冇錯、 啊。如果即係共產黨覺得你覺得個位係最重要嘅話，咪就俾個位你囉。即係個位可以收買到你㗎嘛。個位就可以令到你唔抗爭㗎嘛。係咪即係所謂威權政府嘅意思就係要你認命㗎嘛。要你好悲啊嘛！ 唔系，但系操控选举结果咧，会令到全世界会视香港再唔系有民主选举嘅城市嘅。 吓、 啊，呢、這个要小心、啊，因为可能牵一发动全身，会影响香港，譬如话信贷评级，又影响美国国会可能启动 Hong Kong Act， 欧盟对香港嘅人权状况咧，可能会导致。有制裁，大家要小心、哦、政府而家如果变成呢啲极权嘅社会去操控选举结果呢係会可能会触动世界投资者对香港究竟仲值唔值得投资。 香港政策法㗎嘛，即係尤其係你见到嗱呢、這个你香港都好危嘅，尤其係呢即係唔係话政治我哋讲啲选举公民权呢啲咁嘢咁简单啦。你就係而家你即係究竟中央政府你北京你点样利用香港嘅地方，其实佢有好多嘢呢佢都仲係即係 abuse 緊，即係譬如好似好简单，即係早两个礼拜 ,Donald Trump 佢咪发 tweet 囉，又话喂你竟然去香港攞架即係香港注册嘅邮轮。 係。 走去同呢一个喂北韩去交收啲油产品。系嘛？绕过联合国嘅制裁，喂，你有冇搞错啊？系嘛？即系如果你喂你公民权又冇嘅时候，你国际嗰样嘢，喂，你完全系走钢线啊，完全喺 abuse 嘅话，喂，咁你香港其实你等于系中国一部分噶咯？点解仲俾你嘅特殊地位呢？系咪？即系呢个好简单啫嘛？呢、這个情况就系、 是，唔系，所以我成日就讲咧，其实香港政府系带头系。搞亂香港喎， 係啊！ 而家咁樣破壞緊香港嘅一國兩制、高度自治， 啊、 然之後咧，其實去譬如佢真係夠膽係咁樣操控選舉結果，用呢個選舉主任呢隻棋子，然之後就係你報名嘛，我就係想俾建制贏，然之後就係泛民主派嗰啲就過咗截止報名期咧，跟住就話誒、哎、你唔入唔到閘，係嘛？莫須有啫嘛，乜嘢理由你咪去澄清咯咁樣。咁然之後咧，咁啊操控咗選舉結果，咁啊梗係建制派贏曬啦。咁我哋都唔俾入閘啦。 係啊， 嗱咁樣嘅情況咧，其實香港就再冇監察，即係市民監察政府嘅任何渠道噶咯。 係啊， 係嘛？ 你諗下，其實講真嗱，啱啱我哋有網友啊黎百權講，我要曾教授必選姚教授，咁、啊、呢、這個真係首先你就要俾你入咗閘先啦，真係咁。 係係， 呢、這個好緊要啦，係嘛？即係如果阿教授入唔到閘嘅，你可以喺選票上面寫呢幾行字嘅，其實係 嗱， 還、 嗯 啊、我姚教授咁樣，係嘛？咁同埋即係我哋頭先講個公民權啊，即係其實嗰啲乜嘢之外，其實我覺得即係嗱，尤其係適逢咧，今年咧，其實係一個叫做係08憲章嘅十週年啦。 係。 十周年嘅咯、 嗯， 喂，香港都面对大陆嘅同样嘅问题，我哋嘅基本法、我哋嘅宪法已经系不被尊重，而且屡屡受侵犯，我哋嘅权益系。喂，其实我哋系咪应该搞个香港版嘅08宪章、100宪章啊？ 一百， 即系你俾，即系你当系向呢一个刘晓波致敬又好，嗯、即系其实我觉得好简单啦，即系讲有一条基本法系好重要嘅，对每一个香港人，就系、是、呢个基本法第五条。就是香港人基本生活方式呢就50年不变。咁对于中央嚟讲呢佢就成日讲啊佢将呢样嘢呢就 reduce to 呢就係话嗰个叫做系嗰、那个系嗰、那个社会主义同埋资本主义啫。喂但係唔系喎。我发觉我哋而家都好社会主义越嚟越。因为我哋系被纳入咗呢个国家嘅135规划入面㗎喎。好多嘢我哋被规划咗我哋不能自已㗎喎完全系。 其实呢就第五条呢、啊、曾经呢喺政府讨论有关土地契约2047嗰个处理呢系讨论过嘅。所以就并唔系讲话咩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争、嗯、就话50年唔系嘅。其实当我哋讲2047到期嘅地契系点、 嗯、 样做究竟系用沿用现时香港政府嘅土地政策啊定抑或是参考第五条其实有这个讨论、嗯、当时其实甚至乎是海运的 一块地呢是最尾呢就是 冇批出到嘅，因為呢個討論。嗱、啊，咁所以咧，不過當然啦，大家應該記得啦。當我就喺度講呢個2047嘅問題嘅時候咧，我就收到政府高官嘅 warning 啦，就話我危言聳聽，就話咧叫我收口咁樣。咁啊，呢件事證明都係好影響深遠，所以政府一定要開大炮嚟到打我。咁所以咧就變咗咧2047呢件事咧，其實咧。就同第五條基本法第五條裏面講嗰、那個五十年不變咧，係直接相關。 其實第五條其實係好多嘢好重要嘅，即係你要諗下，喂，我哋香港人可能好多人咧就對民主嘅理念咧冇乜感覺，即係冇乜嗰種即係抽象理念嘅追求，但係生活方式呢樣嘢好緊要，好實實在在嘅。即係尤其係你而家成日講大灣區，喂，你想換血，你想將香港嘅後生仔搬到大陸做嘢，喂，你揾高鐵運人走。喂，大佬，嗰、那個係生活方式，基本生活方式喎、啊，點可能俾你個大灣區計劃將我哋個生活大陸化啫？ 係，所以點樣理解第五條係？ 係啊， 影響深遠、啊。唔 係，所以我覺得都應該搞個即係第五條關注組出嚟，然之後列曬咧。 其實每一條都有一個關注， 唔係一啲 index 出嚟啊嘛，即係好似 Freedom House 咁樣樣啊，即係佢成日都講一個，唉、哎，即係呢個地方自唔自由啊，有佢個 index 噶嘛，咁我哋即係。你有一個基本法第五條關注咗，譬如你就話啊，普教中其實係一個嚟嘅，其實即係你話教育啊，同埋退休都係噶。你而家搞咩廣東計劃、福建計劃啊？喂，我回歸之前喺香港退休噶喎，我點解你而家無端端叫我翻大陸啊？ 係， 即係呢啲嘢嗱，其實你喺不斷兩地融合嘅過程裏邊嚟講咧，其實我哋嗰個生活方式咧，已經係起到一個天翻地覆嘅變化喺度啦。我哋嗰个第五条嗰个权益喺边啊？ 我就反而想系倾22条同埋158条， 其实都系嘅，呢啲系相关嘅。 呢两个好重要，而家佢滥用得好紧要。即系22条就即系 唔好干预我哋香港啦。 啊，单位 即系而家我哋又多咗呢个咩嘛？即系阿黄志文同咧呢个阿林郑行埋啊嘛，话奸夫淫妇两个 违反晒22条， 咪系咯？ 咁点解会咁样噶？22条咪写明唔得嘅咩？ 唔系咯，嗱，其实就一样啫嘛。你正正就系因为有咗呢对奸夫淫妇，然之后牺牲我哋香港人嘅即系本来嘅利益，就系、是、基本法第五条，系咪？即系冇呢对奸夫淫妇，就唔会有呢一个我哋基本法第五条嘅权益被侵蚀噶嘛。 所以其实22条又要关注咗，嗱，158就更加得人惊啊！158其实系释法权， 系啊。 其实咧，你睇起草嗰个人咧，原本系讲158嘅一咧，就系讲啊个权最终系边个，但系个程序咧1582同3就讲啦，系要由香港嘅终审法院提请，你先用得呢个权噶嘛。如果系咁样理解，我读落去系嘛？咁你今次 DQ 案咧，人大就可以抽离咁样讲话，净系睇1581，就唔使人大唔使中院提请嗱。咁呢、這个。其实就变成一个冇约制嘅极权噶咯， 系啊， 边个可以约制咧？原本写嗰阵时咧就系话咧，嗱，你有呢个权，但系咧你唔可以用嘅，你一定要等人提请你先用。嗱，咁呢个咪个约制咯。但系而家你咁样改，就变成一个冇约制喎。嗱，冇约制嘅法律咧，一定会走向极权噶。 系， 因为即系权力令人腐化啊嘛。 系， 所以158系好严重被扭曲。咁今次一地兩檢就更得人驚啦，原本158又唔用，20都唔用啊！原本我哋 一言九鼎啊， 係咯，用一言九鼎 法律啦。 喂，如果咁樣啊，真係香港，所以大律師公會都頂唔住，就出個咁嚴厲嘅聲明，話去閹割基本法。 唔係嗱，所以咁講，教授你就被歸類為自決派啦。但係我覺得自決派唔一定係等於獨立，即係我哋嗰個其實所謂自決也者，亦都可以係一個憲法維權喎。我哋要将基本法嘅权益同埋自决前途自决呢样嘢，嗱，学习近平话斋系有机地联合埋一齐啊嘛，系嘛？喂，其实都得噶，点解一定要系港独咧？我哋唔系港独，喂，讲真，喂，其实我哋而家更加需要做一样嘢，就系、是、宪法维权，就好似刘晓波咁样样。刘晓波就系做到呢样嘢，嗱，其实讲真，佢又赚取咗道德高地，亦都踩唔到你底线。喂，你。走去搵我坐监，搵埋我老婆，哇！你剥夺埋人身自由，嗰、那个系你嘅不是啊嘛，系咪？即系嗰个系咁嘅问题啊嘛。所谓自决也者，喂，其实讲真，本来民主就系自决啦，系嘛？即系我哋自己决定我哋自己嗰个前途啫嘛。 喂，我最近升咗呢啊，咁咧就即系我当然啦，我同几个板块都系有好合作啦，咁所以咧最近有学者咧就将我称为民主派嘅最大公约数 HCF， 所以咧就变咗咧又唔系自决，又唔系民主党，又唔系公民党，又唔系专业议政啊，咁而家变咗最大公约数，咁呢个都几得意嘅一个吓称号，咁啊希望今次可以用 HCF 带嚟嘅团结， 系 啦。咁啊，所以今次嗰个补选咧，其实我哋就唔系净系讲一席，我哋希望咧就系带动嗰个四席全赢。因为咧嗱，呢度想有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啊，唔知道听众有冇留意？就系嗱，如果你有提留意，寻日何君尧 系 原本就系阿毛医想启动一个弹劾去乱咁讲杀无赦噶嘛， 系 嗱，咁点知 咧？杀无谦啊！ 写错字啊！呢个何君尧竟然将啲错字摆晒上网， 好多错字啊！ 好多错字啊，系啊， 真系回首 好严重，系啊系啊，而家变咗堪舆啊，即 所以佢系呢一个咧，即系法律界嘅阿黐根啊，阿黐根终于有呢一个咧继承人， 咁又多过阿佩啊，阿佩又系真系几得意啊，英文。咁但系我想希望听众要留意咧，点解今次个补选一定要系三个地区议席要赢晒？个关键喺边咧？就系、是、我哋而家咧系功能组别一直都俾建制派把持啦，系嘛零票当选，咁就攞唔到过半数啦。 嗯、 以前就靠地区直选，咁选民一人一票咧，我哋系一直都过半数噶嘛，系民主派嘅系占领嘅地盘嚟嘅。嗱，但系今次佢取消咗五个地区直选嘅民主派议员之后咧，我哋而家就。兩邊都不過半數嘛， 冇咗個少數否決權。 係啦，嗰個少數否決權。 尋日陳克勤嗰個議案就過咗啦，因為陳克勤嗰個議案就係話不處理毛孟靜嗰個要求，咁所以就通過咗呢個不處理嘅 motion 啦，所以就唔使成立咩委員會去跟進譴責何君瑤議案，因為之前譬如譴責阿鄭松泰嗰個議案咧，咁就係由都係泛民提出不處理。咁當然係通過唔到啦，因為即係建制派又有功能組別嘅少數否決權噶嘛。咁依家我哋係失去曬兩個， 兩邊都冇曬嘛。 咁即係佢玩曬啦。 係啦，如果有啲係跟住嚟議員提嘅議案，我哋就完全失手啦嘛。 嗯、 所以我就係希望大家咧，可唔可以集思廣益諗下，我哋今次點樣可以啟動呢次選舉嘅運動，係、嗯、可以帶動到？三個區最好就連埋功能組別啦、 啊啊、 一次過四個議席咧，能夠有嗰種互動，然之後激勵到夠多嘅民主派支持者出去投。嗱、如果你睇翻咧，其實一對一咧，我哋只要全光譜嘅支持者、嗯、都嚟出曬嚟投咧，我係贏緊喎。係 啊， 係嘛？但係而家個關鍵係咩咧？就係話嗰啲支持者可能會話。诶、hey, ，你都唔系我呢个派嘅、 嗯， 啊本土话，诶、hey, 你都唔系本土嘅、 嗯， 我唔投你。嗱，如果咁咧，我哋就输噶咯。嗱、 嗯， 你睇翻新东、 嗯、 上一次，净系梁天琦都攞六万几噶嘛。咁如果你话嗰六万几，如果全部都投晒，我哋今次喺初选胜出范国威，咁可能就够赢嘅。我哋应该个孖展够大嘅、嗯。但系如果大家都仲系讲话，诶、hey, ，即系分门分派啊。嗱，咁啊可能會輸嘅， 係啊。 咁我哋點樣可以啟動到一次補選嘅運動，令到我哋民主派大家放下成見，係、 嗯、 真係團結力量。總之民主派，或者我而家有個新名啊，因為有啲本土都話我唔係民主派，我而家有個新名叫做反威權派。 哇！ 反威權 係啦，咁我哋真係而家會俾威權壓死喎。咁所以大家可唔可以敵抗同酬？總之大家都係反威權派。咁、 嗯、 3月11号全力都投反威权派嘅代表。 好。 咁我就夠赢啦。 好。咁我哋转头返到嚟啦，我哋休息一阵啦，转头返到嚟我哋讲下即係实在啲嘅嘢啦，即係其实讲下你嗰个叫做係啦，你成日讲呢个反守为攻㗎嘛。 係係係。 咁反守为攻其实讲真即係嗱你又可以你嗱你要想攻啫，究竟你攻得嚟於我有何着數啊？嚟香港又好實際，係咪？我哋翻我哋轉頭翻嚟講講呢樣嘢。 OK OK。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